好，歡迎我叉叉呢條今個禮拜亦就繼續電影嘅。 嗯，講電影啦嚇，今晚就 都幾多喎、啊？依排，因為依排係啲所謂攞獎片播曬之後咧，依輪就係依通常四至六月之後咧，一大堆嗰啲咧娛樂片。 對片商嚟講係次比較次順位嗰啲，佢咪攞曬出嚟。咁動畫就喺呢段時間就 我唔係次順位，係依段時間就播啲奥斯卡、康城有啲唔会有会系弃之不顾嘅娱乐片、爽片，但系好搵钱嘅片。 咁首先就讲，其实之前有提，之前我哋新闻嗰时有写少少，就话呢个地下城，在地下城寻求邂逅是否搞错了什么？ 呢套剧 错，佢电影版个 title 系《猎户座之战》。 呢套其實喺香港上過，有少少少意外啦。 其實佢真係香港上到算係幾勁啊，但係 絕對唔意外。 意外嘅地方係幾乎滿，我睇嗰場咧係八成， 因為好簡單，大家知道依啲片你唔即刻睇嘅話咧，係隨時可以一個禮拜套機就冇咗。 因為我仲要唔係第一個禮拜上去睇啊，因為我後邊陰差陽錯，我係第二個禮拜先去睇，因為我第跟住，因為我每日 keep 住。 大家留意翻近年香港上動畫電影咧，係濫咗嘅。 係啊， 大佬喂，連《温泉小女將》都上到嘅話，我唔信有邊套上唔到咯。 因為之前同啲其他同好其實唔識佢嘅，不過大家得傾下就喺廁所傾傾下偈，突然間大家搭爹嗰只，都係講緊 喺廁所傾偈定隔劍先。 嗯，咁你對住個尿兜，你除咗講嘢之外，仲可以做乜嘢？ 隔劍咯、 啊。你彈開。總之就係、是、其實同好多人傾嘅，但係覺得呢套嘢介乎可能會上同可能唔會上嘅之間。咁最後佢又上到，唔係好出奇。最出奇嘅係滿。仲要是他上兩個禮拜，第二個禮拜都仍是滿，他的滿不是真的一個位置都沒有剩，但是一般來說你說剩下頭我是最後最剩下中間的就是 如果你在我之後買票或者這樣說，你只是剩下頭兩行和最尾一行可以選擇，我覺得應該算是滿了，電影來說不是爆了，但是佢係可以去到呢個地步，我覺得香港咁多人咁中意套嘢，雖然我就好咁滿咧，對我嚟講就有個好唔好嘅地方，就係隔離啲宅就好 Q 中意爆雷，即係我唔知點解啊，可能有人二刷三刷啦，喺度講 呢套唔使二三刷啩， 唔知道我唔知係佢點解會咁熟。總之就係我唔知佢係邊度，係咪有原著乜嘢？我唔知道。總之就係 咪原創咁樣好？ 唔係，總之就係我唔知佢係日本睇咗，翻嚟再睇一次，定係乜嘢？總之就係、是我身邊最少有四個不同的人，先後喺度講嘅入邊嘅劇情，仲要係未播的劇情。 咁你係咁多黑嘅你？ 我喂咁個場滿噶嘛？咁成個場滿，咁有三四個人講劇情， 拖佢出去打噶啦！呢程度 又唔係好 出把啦！呢樣嘢你估復仇者咩？睇嗰啲渣好孱弱嘅咋？ 咁呢套嘢 就係攤佢孱弱拖出去打啦！老傻 嘅 啫。 嗱咁調翻轉啦，咁係因為呢套嘢就好奇妙啲，因為我原本唔打算睇嘅，所以其實我係睇咗少少咧，他嘅大家睇佢，而且我睇完之後覺得。咁成個故事都冇乜嘢好叻他，老實講，你講曬成個故仔，你都冇都唔對你嘅觀感影響係冇乜關係嘅，因為佢講嘅嘢其實都你睇頭估到尾嘅啦，已經係即係佢點講啊？因為其中就係一樣講嗱，因為我哋近期成日講 JC 社啦，即係話佢幾咁如何那樣，有啲作品如何那樣地唔掂啦。但我跟住而家入嚟睇， 由頭開始講開嘅啦咩？最師啲嘢唔掂。 但係咁最師近兩年兩三年係有掂噶嘛，掂過啊嘛。即係但我入到去係佢嗱，首先淨係講畫面，甚至包括埋演出，唔算頂級都算係第一流，可能係 劇場版嚟話曬， 可能係 T 一尾。就算你用劇場版嘅標準嚟睇，佢都唔會失禮於呢個劇場版，有啲好失禮噶嘛。佢最少都仲係劇場版嘅中游嘅啫，劇場版動畫嘅中游，佢甚至唔需要包尾。如果你係車樂 TV 動嘅標準，直情係高級，仲係都水準添。 你劇場版可以衰得過 JC 喺 TV 動嘅中位數咧？ 非常，我話聽非常之多，不過香港好少上咁解啫。即係我唔，因為我幾中意套嘢，所以我唔想，我唔係好識可以鬧佢。即係 即係佢喺度告白殺人委員會個作畫就真係差到 TV 級嘅，即係唔係真係非常差，你接受唔到，但係嗰個係 TV 級嚟嘅。但係佢呢次個無論係動作場面、分鏡演出，甚至我係覺得佢個演出水準咧係有啲過咗火。勁到過咗火！ 你攞告白實行委員會同呢套比，會唔會誇張咗少少咧，大佬？ 咁我一時諗唔到有咩？ 即係大佬，即係真噶，香港唔算 hit 啫，日本都 hit 地嘅呢套大佬，唔好咁啦。 其實香港都應該算係 hit 嘅，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啱啱講去到第二個禮拜仲係接近滿嘅入座率啦。你估真係個五六餐咩？我唔係好信咯，係真係有咁多人睇，即係。 咁、會唔會係某啲組織買票嗰啲啊？即係左派電影嗰啲咧？ 你唔會係第一個禮拜呢啲通常第一個禮拜做噶嘛？ 未必㗎，即係告急嗰啲咧，明唔明啦？ 咁我唔信呢套會有啲咁嘅嘢啦嚇。 即係流浪嗰啲咁樣咧，會告急噶嘛？開頭都係全空㗎，後邊咪全滿咯。 咁呢套其實咧，老實講啊，我覺得佢一切嘅原罪咧，甚至唔係個劇本，係個時間。呢套嘢得83分鐘。即定84分鐘，總之80零啦，唔夠90分鐘。一個 動畫電影好多， 動畫電影通常係中位數係95分鐘，一般係90到100分鐘附近，好少低過90。而且佢仲要係佢得80零分鐘，仲要有啲地方浪費咗，有少少地方浪費。 會唔會又係剪咗啊？你知即係香港電檢要上咧， 未必 會剪唔少嘢嘅好多時。 因為我呢個數字係講香港上嘅所有電影。為做數字，嚴格嚟講係我睇咗噶啦。不過香港上嘅電影動畫，我大部分都有睇。近幾年啦，尤其是咁，但係呢個個時間，佢個時，因為佢時間不足嘅情況下咧，因為佢入邊講一個女神啦，你講獵狐座之前，你估到啦嚇，阿提密斯，香港叫阿提密斯呵，我唔係好即係呢啲神嗰啲譯名，我即係寫港台譯名，我成日撈亂。如果我噏錯，冇太介懷啊。有個女神阿提密斯咁就走出嚟，跟住就好正常地自然地冧下主角，跟住一齊去打個 boss， 即係個故事大綱係咁啦。在後邊有少少嘅其他點我唔講啦。咁其實咁就本來就好正常嘅問題就係咧，佢入邊得八十幾分鐘嘅前提之下，仲要將好多時間攞嚟服務咗原作觀眾。或者是動畫檔又好咩都啦，總之有睇佢其他作品嘅觀眾去解釋去表現翻佢之前即係嘅嗰啲咩角色關係啊嗰類嘢，係花咗唔少時間，變成咧就係一個原本來對個觀眾嚟講係陌生的角色，你非常非常少時間俾佢，然後話佢哋聽佢同主角有幾咁牽絆啊，那個情感如何那樣 ？Excuse me， 我睇唔明，唔係睇唔明我。feel 唔到你兩個到底有幾咁強烈嘅牽絆，後邊講到要生要死咁，即係冇事。我首先我客觀技術上，我分析個畫面咧，係話分析個場景咧，其實係一個點講啊？個催淚能力或者係一種個演出個係個情感好強烈嘅，我係 feel 到嘅。問題就係因為啱啱講嘅情況。你對個觀眾對佢兩個角色之間嘅情感係完全冇任何共鳴，變成反而佢個嘅點講啊？畫面越煽情，我覺得越荒謬。即係我唔單止冇反應，甚至有點而想笑。即係會出現個咁極端嘅狀況，其實我真係好少見嘅。因為咧，通常咧，如果你個故事講得唔好咧，你嘅演出一套作品嘅演出水準咧，通常都唔會咁高。你明唔明我？你明唔明我覺得中間個落差？即係佢會變成我。個畫面就不斷咁話聽，哇！呢個場面好感人啊，好煽情，好乜七七。我但係我個人 feel 唔到，即係而且呢樣嘢唔係我一個人嘅情況，因為我前前後後都有睇到其他人嘅反應，大部分都係咁啊，類似咁嘅狀況嚟。 如果爆少先啊，個戲院 咁啊未笑，未去到笑，咁啊未去到笑，大家笑唔出嘅嗰下就係好突兀咯，變成就係、是、嚇。你兩個其實唔係識咗好耐嘅啫，講到如何那樣牽絆乜乜七七。唔捨得落啊！好奇怪咯，變成即係其實因為如果你話衰劇本，你可以話係衰劇本，因為前面都花咗唔少時間喺呢啲核心以外。跟嗱，如果你個企劃話我聽，嗱講到明你得，你得八零分鐘，因為電影動畫就特別係會個時長係直接影響個成本啦，因為 真人電影就相對啦，相對唔係一主題嘅，相對冇咁影響嘅，因為其實佢係講緊可能係拍兩三個鐘，佢剪到唔係可能拍三四五六個鐘，佢剪到兩個鐘俾你嘅。但係動畫通常嘅情況下咧，都係佢做九十分鐘就播九十五分鐘俾你嘅，即係連埋前後啦。即係咁嘅情況下咧，佢呢八十幾分鐘點睇都係上面 order， 即係你大家知 JC 最擅長就係限制不值啦。雖然佢喺作畫嗰啲方面啊，作畫演出嗰啲就冇慳到錢嘅，即係你特效啊，你啲作畫啲嘢係冇乜見佢慳到錢嘅。中鏡及以上都係合格嘅，遠鏡你就唔好太丟掉啦。遠鏡都做咁靚，佢真係做死人咩？即係佢，但係。佢喺個時長上面去落咗限制，令到佢唔喺重要服務讀者嘅前提之下，不足夠時間去描繪佢哋，而且佢哋最唔該冚就，因為個主線就係講緊阿提密斯個呢個女神本身，咁你仲要你諗你但你但你冚故事就專冚佢嘅劇情，我估啊估計啦嚇，因為其他嘢冇冚到。咁係咪其實呢個應該正常嘅權衡嘅話，應該係最注重個主角、男主角同埋電影主角嘅互動噶嘛？因為你主要故事就喺嗰度啊嘛。但係佢花咗好多時間其他地方度，偏偏就係、是、偏偏就令到佢兩個冇乜時間相處，結果就令到套嘢點講啊？我覺得幾可惜嘅，因為佢除咗劇本呢一方面嘅問題之外咧，其他方面表現都係相當地出色嘅。即係甚至有啲超乎我預期，就算我攞動畫 TV 動畫嗰種預期落去，我都覺得係 O 係以上嘅，除咗個故事，真係除咗個故事。而據說我唔肯定啦，冇去查證啦。據說呢個係為咗二期鋪路，後邊會鋪二期故事。咁嗱，即係大部分嘅情況咧，就係話呢套嘢其實係服務之前嘅觀眾嘅，就其實冇乜諗住吸納新粉絲嘅。咁就我唔知點解中咗入去啦嚇，即係個原因都好簡單，有人俾飛啫。因為好得意啊，點解我之前喺新聞度會提話呢個可能好短咧？因為好少可我攞到飛嘅時候嘅同時，對方會提醒我好快啲去睇，好少咁嘅狀況嘅。但係通常兩個禮拜其實都唔算長啊，佢唔會提嘅樣嘢。咁兩個禮拜唔會提，咁你特別去提，咁咪只得一個禮拜咯。即係我係咁樣睇，咁樣去推論，所以認為佢得一個禮拜。結果佢係上咗兩個禮拜，好似唔止一個禮拜，我係第二個禮拜去睇嘅一位。咁、不過相信呢套嘢落嗰陣時候，我諗我唔知香港落咗未啦嚇。不過就應該就算落咗都唔緊要啊，杯應該差唔多出嘅啦。咁就點講啊？如果你係之前睇開的，呢套你真係可以去睇嘅。唔識呢套嘢嘅話咧，就你可以丟埋一邊啊！唔係特登值得你去入場或者買碟睇嘅嘢。咁你其他途徑想八卦就你嘅事啦，唔關我事。咁啊，呢套嘢就因為得我睇，所以就基本上得我講。 簡單啲啦，好啦，跟住 又 大家睇啦。 在座大家都應該有睇啦嚇。 神探皮卡丘，皮卡丘。 Pokemon 神探皮卡丘， 简单就系 中文版呢个话啦吓， 直接讲神探皮卡丘个样。 即系你讲，你同全世界讲都系讲皮卡丘嘅啫。呢套嘢系连神探你都会食咗佢噶啦。 呢套嘢大收就算唔算预咗咧？各地大收，日本大定大收噶啦，其他地方我听都唔错评价都系。 全世界个评价都 OK。 OK OK 得嘅。 首先我要铺垫一样嘢就系、有啲嘢，首先大家要有个认知先。荷里活做親日本 A C G 動畫化，真人電影化，100套拉99套 嘅。我就比較冇咁悲觀嘅，100套情歡應該咁講啦，73比啦，82啦。 冇奶啊作品，你十隻手指數得曬喎。 嚴格嚟講，包食都唔算奶嘅，都 OK 嘅。 OK， 如果十隻手指數得曬，其實都唔係99啦 ，OK 我。 9比1啦，88比2啦，如果 10套有9套啦，咁就 呢套系少数系嗰一套咯，唔濑嘢。 即系呢套少数真系唔单止冇濑嘢，我甚至觉得 系 O K， 系 几唔错。 首先我其实唔算系 Pokemon 系列嘅死忠级数，因为我唯一玩过嘅游戏机版本就系皮卡丘版，冇啦，系冇任何其他的版本了。游戏机版 我甚至冇玩过。 唔计阿皮卡丘个遥控机啦， 我净系玩过 Pokemon Go 啦。 啊 即係啊 Pokemon Go 都有開過嚟 high 下嘅，即係咁。但係所以你聽聽呢啲歷史咧，呢啲嘢知道其實我唔係好熟，我唔係好熟成嗰個系列嘅。但係我係 feel 但係我係 feel 到佢係點講啊？佢係好，因為我其他故事我略都知道個大郎。佢其實好得意噶，佢係佢理論上佢改編嘅對象係神探比加超啦，大家知佢係即係 NDS 嘅 game 啦，係咪 NDS 定 VDS 啊？應該 NDS。 VDS。 啊，嘛，總之係手誒老任 手提啦， 手提手提遊戲機，你講手遊通常講手機。佢改編即係 game 入邊我覺得啱啱出 PV 啊，係咪應該叫 PV 啊？最初早啲出公佈的時候。講話配音嗰陣，大家都喺度咦啊！有人喺度嗌嚇，你竟然揾個大叔去配？我話咁點解唔係揾個大叔去配？ 唔係係揾大叔，依個已經係啊！跟如果大叔係賴恩雷諾斯， 即係咩？ 即係唔係？我妹講法就係咩啊？佢成套戲裡面咧，佢有錯嘅就係喺比加超後面嗰個係 Deadpool 嚟嘅，只不過唔講粗口啫。 乜唔係 Hal Jordan 咩？ 即係因為佢因為呢套嘢本身喺原版嘅 game 入邊，即係比卡超係大叔聲，係大叔的聲來。 大 死下邊個啊？記得定一定。 大村頭。 大村頭哦。 舊版嘅鋼鍊嘅大狀。 唔係，而家現在最能識就係Jojo旁白。咁大家知啊，佢每集佢把聲，佢把聲又好難聯想比加超。咁既然大穿透都得嘅，嗱，恩雷諾斯點解唔得啫？ 因為原本入邊就係特登揾個大叔去配比加超，去做個反差落嚟嘅。 唔係，即係咁講啦，唔好將偵探比加超同 Pokemon。完全都係等好先。 畢竟呢個算是國民級，甚至是世界的國民級的作品，很多人其實不是很熟的，就會將所有的比卡超都當成小智的比卡超，即是很黃很暴力。不是 你咁會講錯 啊？唔好話咩啦，真的小智咯。喂，連 Ace 都不識㗎啦，好多人去。 即是我。上完之後，我先同人拗完嚟，到底黃版個主角是不是 Red？即係有得拗嘅，我覺得應該算係小字，但係有人係認為唔係。總之就係好多人都根本唔知 Red 嘅存在，就係將咗將個 Red 做乜啊？小字冇戴帽， 有個做乜當埋佢小字咯？ 因為不過佢哋兩個的確有幾分似嘅呢、這個，即係你好多人咁啊。第二樣咧就係、是、到而家都仲有人話我聽同我講嘅，佢接受唔到無神神嘅比卡超，或者係做乜？我真係老實講，我唔係睇完我先覺得咩，因為佢第一次有造型笑出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喺大家全世界嗌喺度嗌緊嘅時候，我已經係好接受呢樣嘢，因為好簡單嚇，因為好簡單就因為我屋企係有我細個的時候啦，因為十幾年前。 喂，真㗎？你話呢類型嘅真人貨係即係 Sonic 特別衰啫。 佢兩個成日攞嚟比嘅，後尾 Sonic 公布埋之後，兩隻成日俾人攞嚟俾人比。 哇，差好遠喎、啊，大佬！ 但係重點係因為我細個咧就有屋企有兩隻舊版嘅，因為所以好嬌肥，兩隻舊版一比一嘅比加超都幾肥下。其實佢成個圓形咁滯嘅嗰個公仔。咁我由細到大都係對住嗰只，唔係真係好細啦。你大家計翻個年齡就知啦。佢嗰個做無神咁，同我屋企只公仔咪一樣咯。佢係唯一有少少，你話敗筆又好咩都好啦。佢塊面個紅雲唔似係某啲毛紅色，而係似係某個地方俾人塗咗、俾人染色咗一塊紅色嘅。呢、這個係我諗係佢個材質運算的時候嘅問題嚟嘅。理論上如果係同動物一樣嘅話，應該係某啲毛係紅色噶嘛。咁、那、嗰個中間嘅分別就會係有啲毛會係。正常應該是全程條毛紅色才啱嘅，但係佢有啲毛，理論上係有啲毛一節黃一節紅。咁呢個喺動物上面就其實唔係好，應該唔係好常見。 確定佢動物嚟嘅。 咁其實你見佢所有嘅材質都係參考類似嘅動物嘅，咁比卡超呢啲哺乳類動物啦嚇，佢鼠啊老鼠啊嘛，就係佢會用翻啲皮毛。咁如果你係啲好似奇種子咁嗰啲，咁啊用翻嗰個又唔係青蛙，嗰度比較似蜥蜴嗰種嗰類 嗰類嘅表皮，咁你隱蛙就用翻就係、是、用青蛙嗰種嘅材質。噴火龍嗰只係點話？係鱗甲色啊嘅皮有啲似部分嘅蜥蜴啦，某種嘅蜥蜴，即係佢會用翻類似嘅動物，但係有啲喺現實冇嘅，即係冇好好嘅參考嘅 Pokemon 咧，個 test 就我有啲有少少怪怪地。其中一個就是嗰啲叫咩大舌頭，就是車上奶主角嗰只嗰個，那個材質有少少怪怪地，但係唔計呢樣嘅話，我淨係阿比卡超，因為通常講得最多肯定是比卡超，由佢出照開始到我睇完出個讀後感，有人後邊覆我都話都係接受唔到只無神神嘅比卡超。咁唔勉强你 嘅，冇办法， 我又唔好， 咁咪冇办法嘅喎，你接受唔到就冇办法噶啦。我就好 buy 嘅，我冇问题，完全冇问题。 反而觉得唔系无神神应该系点咧？滑捋 啊， 我更加接受唔到， 因为应该讲就动画游戏咧，比滑捋容易表现啊嘛。但系即系如果做无神神好鬼烦噶嘛。 即系因为即系点讲two D 唔计啦，two D 画出嚟嘅。3D 的比卡超呢都作我仲係講緊遊戲嗰部嗰種啊。3D 的比卡超其實係種瓦色平面乜都冇嘅瓦色嘅黃色嚟嘅，就純粹係咁，冇任何係 3D 嘅話冇任何毛走出嚟嘅，或者類似毛嘅嘢出嚟。咁如果你淨係睇嗰個部分，咁的確係嘅。咁但係我覺得呢、這個點講啊？你接唔接受到屋企只貓毛神神咯？你會不會因為佢只貓，你只屋企只貓有毛？ 咁咪唔可以用呢個比例啦，呢個講法嘅。 唔好話貓老鼠，老鼠 唔好話貓，唔好話老鼠，唔好話動物先。即係 mascot 嚟講，我會寧願接受佢係毛公仔，好過接受佢係只氣球咯，吹氣氣球咯。 有吹氣球出嘅，有出場㗎。 但係只比卡超變咗吹氣球喎，你諗下，即係滑捋捋咁樣喎。 雖然我唔知佢係特登定係乜嘢，佢只吹氣氣球嘅比卡超係好樣衰。呢、這個絕對係特登，100%係特登。即係我諗，你個唔知咩事個政府係咪又係揾埋啲黑心外判咯？即係嗰啲中國山寨嗰種咁嘅，你記唔記得嗰只比卡超先？遊行嗰只啊！ 佢個身 好， 佢身好瘦噶嘛？ 係啊，咩？佢身瘦唔緊要，佢樣好似咩嚟咩稱咁。我諗緊你邊間公司啲山寨嘢做得咁唔掂啊？ 咁你咁讲真，你都如果你睇完你都知道，咁本身其实个市长都唔系市长，嗰、那个办呢个城市嗰条友本身都唔系乜嘢噶啦。咁讲真，佢做得差，其实反而应该系可以上 涨。不如我干脆叫佢博士算咯。即系我知唔系大漠博士，有一个博士，但系我觉得佢嘅定位真系好博士。即系哇，佢呢套嘢咧，佢虽然用神探美加超做骨干。但系咧，你見佢講得最我覺得佢入邊係參咗好多其他故事嘅元素入去，即係有啲就係啲唔係好熟嘅 friend 都睇得出噶啦。即係譬如比卡超受重傷，然後唔係小事啊，嗰件黑鬼真係唔係小事。主角捉住佢，抱住佢去求醫，呢一幕係咪好暖重既視感先？ 即係你如果之前你有睇嗰套 remake 嘅話，其實你都會記得噶。 電視版。remake 嘅電影版，即係總之佢只要係點講啊，新式嘅比卡超，即係呢個其實唔係一定㗎呢、這個，但係呢度入邊咧，佢就將呢個元素車翻落去。咁如果你睇當年當初你有睇電視版本或者睇電影 remake 版，咁你咪會即係有個人即係佢會將呢個元素車咗落去。佢會有好多地方咧，喺唔同嘅比卡，細唔係比卡，唔同嘅寶可夢故事入邊咧，抽翻啲嘢入去。我覺得呢樣嘢咧係非常之高明嘅一手嚟，即係第一佢會令個世界觀個貫徹翻個世界觀，即係你就算係唔同嘅故事，你都會覺得佢個調子係相同。咁第二就係令人快，如果係吸，因為呢個係一個點講啊，荷里活初上岸啦，理論上係。咁你第一個荷里活真人電影版，咁你預期你會有好多新觀眾見到你噶嘛？咁你佢接觸你佢係作為一個入門作，咁你就同其他系列作品個同條率夠高，咁大家咪接你入咗呢度之後嘅接受程度咪會高啲咯？因為現在老任咧，其實你會見到佢個趨勢都係咁噶， 佢接觸新客群嘅，佢會特別會放啲元素去吸引佢，或者幫助佢哋啦，過渡去正傳遊戲又好，電影又好，動畫又好，去過渡去其他媒體度，即係唔會等你哦，我玩 Pokemon Go 就係玩 Pokemon Go， 玩曬一世嗰個 Pokemon Go。唔係佢點解要出 Let's Go 嘅就係想吸啲人入去佢個世界入邊啫嘛，同電影一樣噶，即係電影入邊就係一個佢嘅成個 project 嘅大型宣傳，你仲要俾錢入去睇嘅，即係呢方面我覺得嗱，唔好講最香效果成唔成功，我覺得應該係成功嘅，但係佢啱啱播咗冇耐，唔講啦咁大，但係我覺得佢呢個企圖心係好強烈嘅，而我最少效果上係好成功嘅，因為呢個又另一方面咧就係啲老粉睇我係咩啊？好熟悉，好 warm 啊，好温暖嗰種感覺，即係係我熟悉的 Pokemon， 唔會因為真人版而變成呢位邊個啊？咩咩全面進化咩嚟噶？即係唔會搞啲咁嘅嘢出嚟噶嘛？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點解？ 揾呢套出嚟 啦！咁成日攞邊師啦？ 呢個個人執念問題啦，即係咁，即係會變成就係、是你點啊？進可攻，退可守，進你可以攻我身下。退你可以留到舊客，呢、這個非所以點解話佢好高明嘅一手，佢冇得失任何一邊。當然啦，呢個點話彩呢個服務觀眾的彩蛋，服務 fans 的彩蛋啦，係即係多到我哋呢個唔應該唔怕爆嘅，即係如果呢度唔講得，我好難講嘢落去。 唔緊要啊，呢度有咪負責者？ 我哋個 channel 係預咗爆。 即係大家都知呢個。這個入面是 Deadpool 的配音，但是一開始一直都是說他是配音為他配音而已，但是好像、大叔，雖然 我真的老實說我是完全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的，但是他彈在我熒幕上彈出來的時候，我肯定他就是那位 Ryan Reynolds、 雖然其實他就算開口我都不肯定是同一個人，但是他的位置上他不可能是第二個人，即係嗰個位入邊，你肯定跟住入面，最後竟然即係佢之前宣傳應該係完全冇提過呢樣嘢。 唔係特登嘅呢樣嘢，因為佢想就係佢埋一樣就係要特登，因為佢特登揾個黑人做主角之勢，佢要隱藏要近啊嘛。如果白人嘅話，大家就會做估到係唔係比卡超裡面有個靈魂係咩主嗰類乜嘢啦？大家知道 Ryan Reynolds 係白人，然後呢個男主角黑人，咁大家就諗唔會啊嘛？即係大家將個關係就。先入為主就係覺得佢兩個冇 關係，但係其實係合理嘅，因為咧你見雖然我哋話主角係黑人啦，但係其實 黑人， 但佢唔係黑到盡嗰種黑人嚟噶嘛，佢有種椰子嗰種深棕色係啊，其實係黑人同白人混種嚟噶嘛。 但係大家亦 即係無論唔理佢混咗幾多啦，總之佢唔係純種黑人。你見佢阿媽咧，哇！佢拎起相嗰陣時候，我真係唔知係因為我得一隻眼睇定係乜嘢，我係睇唔到佢嘅。长什么样子？佢阿妈， 但系仲有个阿婆啊，佢仲有阿婆，佢阿婆都系黑人嚟噶嘛？ 系啊，因为 佢阿婆就清晰好多嘅。 佢妈个样唔重要嘅。 佢阿妈佢拎起张嗰时，我真系佢拎起张佢一幕系就喺佢个房入边，佢拎起张相嗰时，我净系见到两粒白眼珠，其他乜都睇唔到。我真系唔知系因为我视力问题定乜嘢，因为我视力的确系好有问题。 即系我睇就未去到咁严重嘅，不过咧就真系。即係如果你真係個視力，即係個視力會真係有少少影響到你望到、 但係佢係真係黑到盡嗰種黑人嚟噶嘛？但係主角唔係啊，主角係椰子嗰種深棕色嘅嘢啫嘛。所以你調翻轉推理，佢阿爸係一個白人，又好合理喎。佢冇鑑粗嚟噶。即係當然可能佢有考慮呢樣嘢，都可能係咁啱嘅啫，我唔知道。即係咁啲人話咩嗰啲咩政治正確啊嗰啲嘢，我就其實我唔太理呢啲嘢。即係你到底你個係揾咩人做個主角？即係反正佢個表現 OK 就我覺得已經好 OK 啦。嚟見佢應該啊，其實幾討喜嘅角色都 算 OK 啊。 即係點講佢第點講佢個切入點同日本嘅 Pokemon 其實幾得意唔同嘅。好少有咁樣嘅日本你睇完日本嗰邊嘅《Pokemon》，好少有個咁嘅主角，因為通常佢個主角都係靚仔，基本上都是靚仔，全部唔夠稱嘅。 依、這個就勉強夠稱，因為佢出咗嚟做嘢啦已經。 周 浩生 好似 廿出頭啫嘛，廿二歲啫嘛， 廿一， 因為佢係出嚟做保險啫嘛。 我記得佢入面有提到佢幾多歲？ 佢有提廿一。系啊，佢提佢唔知话咩，佢就嚟生日定系佢咪有一幕话佢唔知攞张生日卡，入边有张车票，跟住咪话唔知你就嚟廿一岁生日。 我唔记得系就嚟21岁定20岁咁样，我唔系好记得啦。 应该21。 总之系21，系啦。我总之我记得就系讲21岁嘅，就好似嗰阵时提咗佢廿。 就算你唔提个年龄，佢入边都大概你个佢系啱啱出社会冇几耐，做咗一年两年嗰个叫咩啊？保险什么员嘅，我唔记得咗，唔系纯粹 sell 嘅，系即系调查保险调查员，系保险调查员，即系。其實我話同呢個偵探拉到少少關係，但係唔係偵探嘅物體，即係佢入邊，但係佢嘅另一個身份就係等低咗Pokemon 嘅前係咪？佢係咪真係有成啦？係前訓練員，佢又仲係呢個身份喺點講啊？ 佢想成為訓練員，但係好似唔知係咪去嗰啲比賽定係乜嘢？ 唔係佢係佢老豆，即係老豆完沉迷 Pokemon 沉迷Pokemon 世界啊！佢覺得佢老豆唔理佢，所以就 佢老豆係沉迷佢嘅工作。 佢嗰陣時係 Pokemon， 係講緊佢要去打比賽嗰一日，佢阿媽過咗身。 哦，就係、是。 結果佢去唔到個比賽，唔係因為咁，但係。亦都然後連騰咧就佢就最後都放棄埋 Pokemon。以我嘅理解，我睇一次就唔係好肯定噶，但係佢大概係咁嘅意思。咁佢又等低咗 Pokemon， 但係你見佢後邊各種嘅表現都係，其實佢點講啊？點講啊？你啲都幾老近啦。佢心入邊團火係仲未熄嘅。咁啊，俾阿比卡超點翻點拉翻佢着佢，所以佢先話最後先肯同阿老豆住埋一齊啫嘛。就係講緊住多陣啦，唔係長住嘅，好似話係。 佢就話我都係留多一我留多一排啦。 好似假期期間留多一陣，因為 唔係佢好似後屘佢直情講話啊，我要揾個佛工喎，揾咩工好咧咁。 啊，係。 係啦，佢最尾就我揾份工揾咩好咧？ 我喺城市入邊揾會好啲咁樣之類咯。 跟住提咗偵探。 我記得而家有，因為有個唔係好熟呢個 Pokemon 系列嘅咧，同我講佢估唔到故事點樣發展嚇，我諗緊。我好似开股，点讲啊？嗰件我叫佢博士啦，即系建立嗰个市嘅人，一出场我就知道呢家定奸。 即系黄道展开嘛？我预咗噶啦， 好乱黄道喎、 啊。呢套嘢系好黄道噶， 呢套嘢好合家欢噶。 因为呢嘢其实好容易估啊！我呢个如果你觉得需要估啊，谂睇唔通嘅话，你系一页片太少啦。 基本上佢即系又出幻形怪嗰阵，已经知道，就系幻形怪一定有嘢嘅。 即系因为点讲啊？呢、這个亦都系我明啦。咁快，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好系因为佢同个啱啱讲嗰个，佢同其他原著个连结好强。阿超梦梦嘅定位从来都冇改变过。呢只 Pokemon 一出场，佢嘅定位就一定系佢一定系俾人搞嘅。然后佢一定憎恨人类，然后咧憎恨而之余咧，佢又唔会话好，佢最多系尝试谂住去对人类做复仇，而唔系原则上去加害人类。有两者有分别噶。 即系佢如果依类嘅叫做超等级系嘅 Pokemon， 其实佢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人类有一个护感。 传说 Pokemon 通常都对人类系冇咩好感嘅，好少系有咁，因为通常嘅情况个主调。这个讲紧日本的都市咁样，个主调就系人类破坏环境，奴役 Pokemon 乜乜七七，咁所以令到佢两个冇办法并存，所以佢如果要令 Pokemon 完全自由，唯一办法就系企喺人类嘅敌对面度。通常佢哋都咁样睇嘅， 即系通常佢都会即系得佢啦，会见到人类比较唔好嗰面。所以佢有个叫偏差咯，即系同你其他 Pokemon 系唔系？咁唔系啊，其他都会有。你见前几套电影版都系咁啊。呢啲传说，妖魔就系逍遥自在，不问世事，我四围去，四围玩，四围去。妖魔系咁样，妖魔就系啱啱嗰种，好少好似路基亚嗰种咧，对人类系本来就有个点话友善嘅接触，而冇咩负面嘅嘢，好少嘅。通常都是超夢夢那種情況，不過他就慘一點，他本人都受到迫害， 因為路基亞一年才犯一次嘛， 相見好同住難， 是的，超夢夢 見得少就可以保持良好關係， 超夢夢深受其害， 超夢夢次次出出來他都是沒什麼好下場，最好的一次都是被人無緣無故被人制裁出來，然後自願地被他點，剛剛為什麼說那個博士啦，都系叫翻佢博士啦。佢一出场我就知道，我知道佢有乜嘢啦，系佢一定会同超梦梦有啲咩连结喺度。 即係因為佢兩個都出咗場，一個咁嘅博士，一個跟住佢話會，我哋要利用呢個 Pokemon 嘅進化之力，可以令人類進化得去到一個更加高嘅高峰。呢句嘢説話非常之奇怪，真係非常之奇怪。Pokemon 系列入邊從來冇出過啲咁樣類似嘅説話嘅。如果是對 Pokemon 友好派的，通常就是講緊我哋要和平共處，要互助互愛，諸如此類啲大愛左交講嗰啲嘢啦。即係妖魔就是話將佢當成一種動物，一種奴役嘅工具，或者一種方便嘅器材，加速、畜生、寵物各種嘅相處法。總之人點樣對動物就係嗰種啦。但我真係從來冇喺度出現過。跟住只要啲博士。進化再加埋超夢夢，得啦！你一定黐埋一齊， 因為好明顯一個矛盾噶嘛。佢主角要去嗰個地方就係講緊人同 Pokemon 係共處，但係有隻咁嘅超夢夢爆出嚟，個矛盾就係、是、你會 feel 到有啲即係異常位喺度啊！ 即係點解會咁肯定佢會同佢有連結呢？其實就係呢、這個Pokemon 嘅特別篇入邊，超夢夢篇入邊咧就係、是、有個博士。佢入面講嘅係超夢夢個，超夢夢其實係夢夢嘅 DNA 複製出嚟噶嘛，複製然後強化啦嚇。咁喺特別篇入面講咧，佢個複製入面其實係不完全嘅，有部分嘅 DNA 係缺失咗嘅。咁佢邊度就佢個邊度補足咧？放心，唔係青蛙，即係唔係佢係由佢用翻個博士自己本人嘅 DNA 車咗落去。車咗落去個缺失部分，結果生出嚟超夢夢同佢喺某種嘅有種某種嘅精神連結啊、肉體連結啊，唔知啦，甚至有某種連結喺度，所以佢兩個會係同步嘅。佢兩個甩線的話咧，阿超夢夢好似唔知可以戰鬥唔超過三分鐘嘅，即係唔係 Eva， 但係佢會有咁嘅連結喺度，咁就我一定係連結。雖然我係冇完全地估到佢係直接上身，點解我估唔到佢係上身呢？你在你反咗面，利用对象前面去上身，你的精神入咗超梦梦度，咁你个肉体想点啊？你即系我系唔明噶，即系边有啲咁蠢嘅反派噶？ 聪明就唔会做啲戆居嘅嘢啦。 即系如果你话哦，我个转移系永久性不可逆转的，我的肉体原肉体已经系冇任何用利用价值噶啦。OK， 你仲可以，你个行动仲可以接受，唔系、哦？佢主角只系做咗一个动作，掹咗佢个头盔入嚟落嚟，咁佢个意识就强制翻咗去。你竟然将你个最大，即系呢个系你个命甲嚟噶，大佬。即系超梦梦系好卵无敌，但系你个本体系命甲嚟噶，你竟然放喺面敌人面前，即系无妖嗰只，无妖嘅命甲。 我依個算啦，依就 方便佢故仔講完， 其實方便解決啊嘛。 如果唔係再長咧，佢就講唔曬落去，講唔曬故仔噶啦。因為其實你見佢中間花咗好多嘅篇幅，我覺得係呢啲係點話服務觀眾嘅彩蛋嚟。你入邊咧見到入邊出場嘅大概係60多种嘅 Pokemon 啦，我唔係好 sure 啊，因為慢慢數可能仲數多啲出嚟，但係主要見到大概60多种啦。嘅 Pokemon， 佢所有最少我所確認嘅所有 Pokemon， 佢做緊嘅行為都係符合佢個特性嘅，即係佢原本喺其他世界觀，總之成個 Pokemon 企畫入邊嘅設定。其實即係譬如護主犬做乜嘢啊？巡邏警犬，即係呢個係呢個點講啊？你睇電視版都係啦，佢同啲警官一齊巡邏嘅，都係唔係護主犬就奉神犬噶啦，基本上得佢兩個噶啦。即係佢呢類嘢，佢嘅係有做翻符合佢特性嘅動作嘅。咁呢樣嘢點講啊？我覺得係呢、這個Pokemon 公司有去有份監修嘅其中一個結果，一個好結果。其實因為咧，我哋更加成日講電呢、這個呢、這個荷里活嘅版本嘅 ACG， 往往改編真人劇，往往會賴嘢咧，就係、是、咧我唔知點解日本啲公司係唔多敢管人哋嘅，即係我講個八卦啦，就係喺 Sega 入邊咧，係冇人夠膽或者係冇人願意承擔責任去管荷里活班友仔，所以搞到係架鬼佬就自把自為，自己做自己心目中嘅雙嘅超音鼠，結果就做到一鍋粥，結果後邊本家先死死地氣。唔知推把定係啲乜嘢啦，總之就拱咗個人過去做監修， 去執翻佢哋啲嘢，去執翻佢哋呢啲嘢。 Sega 咧唔係淨係唔管荷里活咯，係佢一向以嚟對自己手下啲 IP 都冇乜太理噶。 尤其是超音鼠啦，佢其實超音鼠俾人放自批，即係點話自生自滅都幾都 唔好話自惡名昭彰。Sega 有幾可其實 IP 會真係帶力理㗎？即係超音鼠算係咁噶啦，記唔記得佢曾經何時有個傳人嘅？ OK 啦， 去咗邊？ 即係咁啊 ，OK 誒，總之唔講超音鼠，講咁多啦。總之就係、是、呢台入邊，我覺得係因為呢個路人充分地參與，佢唔係管制，佢係參與咯。因為如果佢管制嘅話咧，佢應該唔會有啲我哋普通 Pokemon 會見唔到嘅，即係最少個主角唔會係廿歲。呢、這個肯定，我真係未見過咁 Q 老嘅主角嘅，即係十零歲係極限嚟噶啦。總之仲要係訓練員嘅年齡，佢係因為當然個關個定位問題先啦。佢講個故仔，佢呢樣我即係佢覺得佢係掌握得幾好嘅，因為佢係充分地講翻嗱，我哋 Pokemon 呢啲 Pokemon 會有啲咩特性，如果你要放嘅話，你可以放呢啲落去，佢會做啲乜嘢動作。佢你想哦，你想揾只街上邊係賣緊攤販嘅，咁你放呢只落去啦。哦，你想要天上有隻嘢飛嚟飛去翱翔緊嘅，咁啊你揾呢只啦嚇。雖然我唔係好分到佢只大比比鳥同大比鳥啊，佢一開始嗰度佢都係咁樣因為點解要放比比鳥最簡單，因為佢常見。其實大部分喺天上飛嘅雀仔雀形 Pokemon 啦，喺城市都唔太常見。係除咗波波比比同大比鳥，即係同一隻啦。其實都係，其實其他都相對比較少見。佢會因為其實鬼雀都要飛噶，但佢唔攞落去，就因為個點講個屬性問題，即係佢會有呢啲好 detail 考慮。如果唔係一個熟悉 Pokemon 嘅人，係絕對做，佢絕對唔會諗到呢啲嘢，或者記到呢啲嘢落去，而佢絕對唔係巧合嘅。咁要麼就係製作組本身就已經係 Pokemon fans 啦嚇。這個可能性其實不低的，因為其中一個彩蛋呢就是應該是鬼佬最開心，就是我直情覺得鬼佬會在心裡面甚至會叫出來的，就是裡面Pokemon 和主角比卡超和主角吵架，他不是比卡超不是自己一個人行的，在唱歌的、有人說他這個是彩蛋，我覺得、這個都算彩蛋，他從來沒有隱藏過的喂，即我覺得就算你唔知佢系乜嘢，只要播一播，你肯定非常之熟耳。 嗱、啊，即系首先我讲嘅就系，其实我真系冇听过。不过咧，你 我播俾你听嗰时候，你就知系，你就知 你 有印象啦。 但系你听过，你即系你听佢特登插呢段嘢，你就知佢肯定唔系临时爆啲咩特别嘢出嚟啦。多数系歌啊嗰类嘅嘢。 佢喺度唱嘅就系呢个美版嘅 open 第一 open， 而且佢个第一 open 咧就远比日版嘅第一 open 长咗，唔系长咗。用耐咗好多，係非常長一段時間。美版嘅主題曲就是嗰一首。你打 Pokemon OP， 你就通常或者主題曲嘅英文點打 ？TE，Theme 什麼嘅 ？Theme song。 如果你打呢、這個，你九成會抄到呢一首歌。即係覺得嗰下，我覺得如果你係一個點話鬼佬的 Pokemon fans， 你嗰下嗌出嚟都唔係好正，都係好正常嘅事嚟。即係呢個係一個幾驚喜嘅一個畫面啦、即係佢呢啲咁啊服務新舊觀眾佢中間做到個平衡，佢講個故仔其實扣除咗 Pokemon 之後，其實一個好普通大家會喜愛的勵志故事，一個放低咗理想嘅人，因為一個外來的天降系，唔係天降系啊！呢個比卡超仲唔係天降系，仲係老豆留低嘅天降系添。即係一個天降系，突然間重新醒悟到以前曾幾何時嘅理想，仲要同關係唔好嘅屋企人冰釋前嫌，係咪好普通嘅温馨勵志家庭嘅先？係咪好啊？即係如果你淨係講呢個大朗的話，佢只不過係應用於 Pokemon 嘅世界，因為絕對係一個普通觀眾都會接受而 buy， 亦都唔會抽得沉悶啊嘅故事，呢啲百玩不厭，即係。反而我覺得有啲做得太過嘅就係、是、我唔知係荷里活通病定乜嘢，因為真係好少，我唔係成日睇荷里活嘅。佢中間嗰、那個盤景龜，我唔記得香港點叫，即係嗰只嘢，佢喺度即係超巨大化咗之後，整個山崩係，你成個天崩地裂就係、是、其實就係嗰只嘢起咗身，嗰一幕 阿傻鴨，阿傻鴨中 好亂荷里活咯。 係啊， 嗰一 part 就即係你可以話我偏見啦，但嗰下嗰一 part 係好荷里活嘅，即係等我雖然阿傻鴨嗰下就點解都係意料之內啦，即係你見佢前邊一路叫住唔好小心，唔好激佢，唔好激佢，我知佢後邊實係會有一場係會有啲咩嘢。即係佢完全冇，佢冇背叛過我期待，亦都唔會因為我理估到佢嘅故事而覺得悶。我覺得如果淨係呢一樣嘢，我覺得已經係收曬貨。即係無論你作為一個，因為我好介乎呢兩個圈子之間，我既然唔係非常之熟，但係大有啲點講入邊啲故事大浪啊，我都大概知道，我亦都唔係好完全陌生。即係咁啊，但係我覺得兩邊嘅都應該會各取得佢嘅。佢嘅點講啊？佢會睇到自己想睇嘅嘢，都會覺得 O K。所以呢套嘢好收得，我覺得係。基本上你就當夜市，我覺得即係以呢套嘢嘅質素啊，我唔識事前，我事前係估唔到嘅，因為你畢竟大家知道荷里活真人版呢六粒字係幾咁地雷味重噶啦，即係喺咁嘅情況下，可能仲要因為咁樣而我對佢事前係負期待咯。即我想没什么人可以事前告诉我他可以期待一套荷里活真人版是会做得非常出色，我甚至觉得在某意义上他比现在的波吉文电影还更加好，因为他肯跳出个儿童向的框架，尤其是近年的波吉文，你看到他真的非常之儿童向到我作为一个大人呢，其实觉得好像真的跟我有些隔膜这样，但这套有没有，即係當然你可以話呢啲重拾童真呢啲嘢咧，即係大人細路都啱嘅。即係咁，佢識得揾呢啲題目噶嘛？ 應該話個父子情嗰邊其實真係好。 你話老土又得，你話咩黃道都好啦。但係我覺得係其實幾即係都好，因為首先雖然啊呢個框架本來原作《Pokémon》都係咁噶啦，佢都係老豆失蹤，然後有一隻佢話，不過有一點應該係改編嚟啊，唔係好肯定，因為原作係講緊去到個大爆炸，好似係即係嗰個位啦。佢原作係未講曬嘅，原作只 game 啊，佢話欲知後事如何，請玩下一集。但下一集到而家未出， 原來有下一集嘅。 2013年出嘅，我記得係只 game， 但係2018年有出過好似係移植版啊定乜嘢，我唔記得啦。總之2018年有出過新版本嘅。即係佢到底有冇打算繼續出咧？我唔係好 sure 啊。即係不過，既然套電影咁收得，我估佢應該會考慮最後出埋落去啩。即係尤其是如果由呢度入坑嘅觀眾啊，即係應該唔少啊，預期會有唔少啦。由呢度入坑嘅觀眾，應該最有興趣玩嘅就係原作即係《神探比加超》啩。即係我唔知道，因為呢、這個特區電影入邊，佢個結尾就我的驚喜，呢、這個應該係放我嘅，即係佢最後點講啊 ？Ryan Reynolds 係啊，佢出翻嚟之後，個阿比卡超變翻咗佢原本把聲，佢嘅原本把聲係戴嗰個光配的，即是小子的比卡超會配。其實印象中啊，除了小智的比卡超，有部分比卡超都是大家講配的，但是很多比卡超其實不是他配的，即很多其他人的比卡超啊，其實特登不找他配的，為了分辨不同的人。但是這個我覺得他主要是為了服務觀眾咯，比如我這些啦，為了看比卡超入去的，我想應該不在少數啩。 我絕對是為了比卡超入去。无论是大谷也好，定系 Ryan Reynolds 都好啦。 所以佢，因为我预咗，因为大家陈早已经讲晒通晒天，讲咗入边系佢啦。咁我预咗由头到尾你听大叔讲嘢噶啦。其实我有谂过日版出的时候会唔会走去听下日版嘅李家超，日版嘅大叔比较超啊。不过到日版出先上啦，而家日本上嘅都依然系英文版。就是、跟住就。最後佢同我突然間俾翻大哥嗰下對我嚟講係非常之驚喜。我知道雖然嗰一刻大部分人對另一樣嘢，對啊本人中之人出場係比較有咩啦嚇。 唔係喎，大谷出咗幾次聲嘅喎。 即係啊。 大谷若干出咗幾次聲 嘅。佢係好似佢開頭嗰段。 一開始話你有識唔識聽講乜嘢？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跟住佢講。 到佢超夢出院回憶翻、回憶翻意外嗰度，跟住佢又有出聲。 都係大家出，所以問佢出聲的時候，我 其實我唔知係我自己覺得定係點樣啦。好明顯係 Ryan Reynolds 出聲嘅比家超同大谷出聲嘅比家超嘅兩個咧，啲表情都係唔同嘅。 即係咁呢個，因為入邊其實正常嘅，因為入邊個心智都唔係同一個人嚟嘅。佢最後個大結局就同你講，其實點解佢會大叔聲要講人話？因為入邊真係一個大叔，真係講緊人話，因為嗰個就係人嚟。即係佢入邊佢講差唔多，佢到佢用兩去到大遊行嗰個位咯，兩個結合，即係啲佢會將兩個人，即係將人同波金文拼埋咗之後，我就諗緊，入邊你阿比卡斯入邊肯定係你老豆。即係變成即所有嘢，佢會佢明示曬俾你聽噶啦，佢唔會有啲咩好意外嘅，好咩嘅部分。佢呢方面，我覺得點講啊？作為一個合家歡電影又唔係太大問題嘅，即係點講啊？又唔使應該雖然佢叫神探比加超，但係從來冇話嗰個呢套係懸疑劇嚟嘅喎。即係佢攞嚟表現個世佢入邊嗰啲世界慘啲温情戲落去，我覺得即係。交曬個要做嘅功課，即係我個人就睇得幾開心啊！即係唯一嘅問題就係呢個粵語版同英文版不可兼得嘅。其實我對粵語版有少少興趣，我係想知鄭公基會拼成點嘅款。 嗱，對我嚟講，我係為咗賴啲雷諾斯。 啊！但係如果你叫我買飛俾睇多次去， 又真係唔多想， 又未去到咁嘅地步。因為我原本嘅粵嘅諗法咧，點解我會傾向睇粵語版咧？入場睇粵語版，跟住調過到去出碟的時候睇英文版。即係話我睇叮當嗰陣時都係咁樣嘅，入場聽入粵語，因為粵語嘅碟咧，第一未必有，第二通常爛，即係品質就咁啊，冇通常爛啦，品質沒有什麼保證啦。咁樣講會比較好啲，唔係我俾新影嗰邊差，唔係今次唔係華納嗰邊，我同佢唔係好熟，所以可以講下佢。即係我唔知佢碟會出成點。你要聽粵語一版，你又只能聽香港嘅影碟發行版嘅啫嘛。佢有冇放都係個問題添啦，甚至就係、是、但係英文版你一定會有噶嘛。我當初嘅諗法係咁樣嘅，不過喺各種因素嘅情況下，最終都係喺個英文版先講，我冇後悔。係佢個表現係相當唔錯嘅，除咗我全程要睇字幕呢樣嘢之外。因為我啲英文聆聽能力應該係差過日文嘅，即係佢個翻譯就變成個翻譯就令我幾在意咯，因為佢個翻譯其實好港式全口語，我相信粵語版個字幕係同一個字幕嚟，全程口語，我係有啲驚佢個譯錯而令我理解錯誤嘅，因為我唔可能，如果你係日語配音英文唔係中文字幕的話。中文字幕錯咗一定，我九成可以答到你，佢係錯咗嘅，即係唔係九成啦，冇咁多七成啦，我諗，即係我會知佢係錯，但英文的話我一定係唔知嘅。咁佢譯得譯成如何咧，就唯有就係啲英文同中文都好好的人去睇一睇我咯。咁啊，但係最少我蘇花，我唔係覺得有啲譯文上面有啲咩前文後理，有啲咩太大矛盾咯。即係以作為一套有粵配嘅嘢嚟講，佢偷偷懶㗎啦，係偷懶。佢偷懶用翻同一個字幕，我就未至於不能接受嘅。 唔係啊，即係斷估今時今日亦本地化都唔會好似當年徐克搞風之谷搞得咁大鑊啩。 呢個顧其一啦，第二就係、是、都同個屬性有關嘅。你想唔想到一個咁點解咁俏皮嘅比卡超講啲嘢係書面語？你中間個落差其實都幾大下。所以他 用口語講，我又其實又未必是不好的，所以點解我會考慮過粵語版？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個屬性問題，就是、等於我睇嗰度超能力嗰套片話就是但啦所以佢不過我諗呢套嘢應該應該仲有排上啊，因為佢全球同步啊嘛，所以應該係香港係。應該仲有排上下，我哋呢個節目出嗰陣時咧，應該仲係上緊街嘅。咁如果你因為我係有 friend 係 Pokemon 嘅死忠咯，可以算係死忠咯，即係每老任嘅手提機每部都買兩部手提機， 去玩曬兩個版本，算唔算係死忠呢？如果你即係如果咁樣唔算嘅話，咁就唔算啦嚇。咁佢本來係唔打算入去睇嘅，我都係話咧 ，fans 一定會睇到我開心。即係佢啲服務 fans 啲嘢真係多 Q 到咧，真係即係連我都 feel 出嚟嘅程度。即係我即係啲fans 應該會睇得更加開心。 OK 啦，差唔多。 我想忽然間想問一下你佢上之前一日有個所謂嘅流出， 流出 大家有冇睇到？ 冇啊， 有睇，但係即係我睇的時候，我睇的時候已經係知道佢係 咩嚟， 係 fake 人嘅。即係雖然啦，其實嗰一節舞咧，我覺得截出嚟應該幾好睇，即係係幾過癮。即係點講啊？我入場都係睇比卡超賣萌嘅啫嘛。唔一定買盟啦，總之我入場都睇比加超嘅啫嘛。 睇比加超衰少點咯，都得噶。我好壞啊，我好超中意。 嗱，即係我中意佢種得色樣多啲，即係衰少點就點講啊？有啲可憐，有啲太可憐嘅感覺。即係雖然知道佢中之人係，我覺得，但係真係都覺得有啲可憐。即係佢都係開開心心，我會比較開心啲。即係佢種佢模仿現實嗰種才質個感覺咧，係好強烈嘅。即係佢睇草地打滾完之後咧，你會發現隻嘢污糟咗嘅。呢啲細微位咧做得非常之好，係唯獨比卡超嘅呢個待遇嘅啫。其他啲才質好似係光潔如新嘅，從來好似噴火龍都有，不過就因為可能係因為佢哋有比較打過啲痕跡啦。但係比卡超佢碌我哋，佢碌滾沙嘅之後佢會，我覺得話呢只，即係你會覺得即係佢 咁人哋主角嚟噶嘛？ 唔係佢，我覺得佢係營造咗個感覺就係、是，如果比卡超一隻活著的生物，而且活著我哋嘅世界上邊同其他動物一樣的話，佢應該係咁嘅樣嘅，佢應該係長者嘅樣子，而唔係光溜溜的。佢所以點解我會見有部分觀眾事前覺得接受唔到，睇完之後覺得可以接受？就是因為佢呈現了一個真實感俾你，即係等於你講《Pokémon Go》點解會咁受歡迎，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令你可以真實地可以模擬到你去捉 Pokémon， 喺街上遇到 Pokémon 然後捉佢呢一個動作，佢都係令你感受到佢唔係一個世界，唔係喺另外一個次元入邊一個好遙遠、遙不可及嘅嘢，而係佢好似喺我哋身邊。其實 Pokémon 一路都想營造呢種感覺出嚟。所以點解我話個我哋覺得唔單止做得好，佢係繼承咗成個 Pokémon 系列嗰種精髓喺度。呢樣嘢我覺得係相當難得嘅。就算你唔考慮荷里活真人版呢六粒地雷大使之外，就算係哪怕是日本的真人版，甚至哪怕是日本嘅唔係本家出嘅電影，我當佢假設佢授權俾人嘅咗，都未必係未必都係都有咁嘅疑慮。第二，佢係完全冇咁嘅情況。所以我會覺得真係粉絲一定要去睇你唔係粉之後就隨便你啦嚇，冇乜所謂。 冇，同埋睇完好想去 cover 佢啊。 即係我係唔係後悔啦，因為其實唔係我丟嘅，我都唔知幾時唔見咗啊。嗰兩隻比卡超我唔知真係唔知幾時冇咗嘅，唔係搬屋嘅，我真係唔知幾時冇咗嘅，可能係屋企人丟咗啦。我係有啲衝動。去必翻只當年舊版嘅肥比卡超翻嚟，因為嗰只先有童年啦。因為我印象中唔係好貴嘅啫。而家你揾翻同一個版本，因為要揾翻初代新版本咧，秒跳咗好多咧。我覺得折咗俾佢，唔係講笑啫。即係佢秒跳咗咁多之後，只嘢細咗好多。即係唔係嘛？即係不過，即係我即係養只活生勾嘅就冇辦法，買只公仔翻嚟應該冇問題啩。雖然我唔知屋企放邊度啦，係咁樣，我唔知會要放邊度，但係有嘅係啲咩點啊？即係有啲即係同個主角有啲共鳴，就係諗翻起當年好中意比卡超嗰陣時感覺。咁然後就帶翻到最後個 ending， 即係有我唔識嘅網友嚟嘅啫。佢嘅評價就係前邊睇完佢都覺得係好普通嘅一套荷里活片，荷里活親情片，但係睇到最後個 ending 喊咗出嚟。因為佢就諗，佢係諗翻係佢細個童年嘅嘢，因為佢就係一件一件 pod 咁將以前 Pokemon 嘅角色嘅策劃啊、設定啊、啲機器啊，我心入邊叫咗下就係個有部應該話口袋口嗰個，我唔記得叫 podcast 什麼嘅，即係口袋型比卡超啊，即係有部跑步機， 你要跑步，跟住充，幫佢充電，充完電就俾佢做禮物，俾只比加超去氹佢。雖然佢次次攞個屁股得住我，因為我跑得唔夠多，即係。但係我嗰一部嗰嘅嘢，我覺得真係你靚話你細個對 Pokemon 嘅記憶係佢用過 ending 好巧妙地勾起曬翻嚟，所以係嗰個 ending 係非常之出色，記住留低睇埋佢。即係呢樣，我諗應該都講埋個 ending。 死啦！咁我要睇第三次喎，我兩次都冇睇到最後嗰個彩蛋。 即係佢不佢，因為佢 ending 一路播啊！你記唔記得你有冇印象呢一幕先？一路播 ending 就一路出佢個嗰啲設定畫啊，嗰啲嘢啊，係同啲字幕一齊出噶，即係同啲工作人員嗰啲字幕一齊出。 即係佢嗰個咧 NS 版嗰啲畫 啊，即係唔止。 冇啊，因為我兩次都去一次都。 啊 ，OK， 咁嗱，你以後嗱咁你中意 就 睇等碟又好，睇第三次都好，睇翠里歡。但係我提一提各位有興趣。而未睇或者係想二刷、三刷、四刷的朋友，記得睇埋佢，真係非常點話？你係咪應該係咪非常美工好精美好咁樣？我唔係，我覺得未必係，但係佢係真係。如果你嘅童年係有 Pokemon 的話，你應該會睇得好有感，好有感觸嘅咁樣一句嘢咯。咁啊 ，ending 都講埋啦，咁啊都差唔多啦。咁呢套差唔多。 O K 啦，咁今集估唔到，其實即係 兩套電話 都 玩 電影，點解嚟講？嗰套 基本上都係兩套， 都係成附送嘅， 主要係比較超，主要係講比較超嘅啫。 好啦，咁係比較超機會，我睇我等碟轉啦，唔好煩啊。 好啦， 好下個禮拜諗咩嘢再講，下個禮拜再見，拜拜。